神医是吧？神医扁鹊是吧？人请他去给治一个病，什么病呢？胸中郁闷之症。这病人呢是个老财主，是吧？家里边呢有的是钱，是吧？用现在的话讲叫不差钱啊。哎，有幸呢他们请到了一代神医一代名医扁鹊，请去了，是吧？扁鹊呢通过望诊，是吧，简单的聊一聊脉条都没搭，一看人面相知道什么病了，哈哈，肝气郁结之症，是吧？到那儿呢，扁鹊一改给穷人看病的那个作风你看啊，中国历朝历代包括现代好多的名医神医大医者都是济世救人的，而且呢能够什么呢，做到贫富眼中没有贫富，是不是？说扁鹊是这样的医生啊，给穷人看病不收药钱，不收诊费，甚至有时候还要自掏腰包的，是吧？但是到了大财主那儿，扁鹊变得不一样了，是吧？可谓上车金下车银，是吧？山珍海味摆一桌，是吧？扁鹊看完了病药没开，是吧？吃了一桌丰盛的大餐，收拾个瓢满钵满走了。他走了，是吧？而且呢，当老财主的家人管家问扁鹊说，我们老爷子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而且扁鹊却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为傲慢的状态，说哪有你这么跟神医说话的，等着吧，等我有空再来，是不是？随后呢人呢就走了。那个老财主啊，在地方也可称之为一霸了，是不是？哪受过这气啊？他也没办法啊。中国人这点基础的道德，他还是有的，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嘛，是吧？尊师重教，不管多大的官，是吧？不管多有钱的财主。在老师面前要俯首帖耳，这叫尊师重教。包括呢皇帝贵为一朝天子还得给老师行礼，对不对？这叫尊师重教啊。所以古代那个年代没有学生打老师的，那大逆不道啊，是不是？回过头来呢还要什么呢，尊医重道尊医重道，就是你想治病你先得尊重医生，是不是？那个尊重不是说给医生红包你得什么呢，不能讳疾忌医，什么毛病你跟医生说清楚，医生让怎么着就怎么着，是不是？不是光给红包那么简单说老财主没办法吃个哑巴亏扁鹊走了之后越琢磨越生气，越琢磨越生气，哇咋了，气得呕了一口血，一口黑血吐到地上，家人一看完了，本来是久病在身，本以为请了一个神医扁鹊能把病给治好，没想到扁鹊根本不像人说的那样简直是个大财迷而且傲慢无礼你看把我们家老太爷给气的哇吐了口黑血，完蛋了，是不是？这肯定是小命呜呼了。岂不知这老爷子吐完淤血之后非但没有死，是不是？抻着胳膊蹬蹬腿感觉胸中顿时敞亮，哎呦，这时候才大呼扁鹊